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天气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预计最高气温31摄氏度，同时伴有3-4级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中午到下午紫外线很强，空气非常干燥，外出需要注意防晒补水。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见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西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气温27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20%。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是5月29号，再过几天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属于小朋友，当然属于小朋友的所有的亲友的日子就要到了，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我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呢，也在近期啊安排了很多适合亲子阅读，也适合小朋友单独阅读，当然我想也一定适合大朋友阅读的这样的书籍带给大家。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呀，是一只蠢兔子，一头田园猪，还有一条懒狗和一只脾气火爆的母鸡，再加上一只非常瘦弱的狐狸啊，他们的故事。这只狐狸想做什么呢？他想树立起他对食肉猛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要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坏狐狸》。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是治愈暖萌，妙趣胡生，不容错过的法国浪漫主义风格水彩绘本，也是安古兰国际漫画节少儿类最受欢迎的漫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一位啊最受小朋友们欢迎的嘉宾，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那么他是谁呢？很多到过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朋友就见到过他，他就是高原，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科普部的一位专业人士，也是自然资源部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得者。高原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和书都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 小朋友们就是很喜欢我。 小朋友都特别喜欢你啊。哎，高原，其实啊，到了这个北京自然博物馆啊，只要听你跟大家一聊小动物，我觉得不仅小朋友喜欢你，家长喜欢你，家长想，哎呀，这把孩子给高原看，这我们省大心了。 对，主要是我们自然博物馆有很多的动物标本，那么在每件标本背后呢，都有非常暖心的、惊险的、好玩的、刺激的、难忘的这样的故事。 嗯， 那我想可能这个地方是承载了很多大朋友小朋友自然梦的一个地方， 哎， 所以特别特别受到大家的喜欢。 哎，今天呀，高原就跟大家来聊聊啊，这个和动物有关的绘本。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坏狐狸啊，是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在书的结尾啊，我们还有福利带给大家，我们还会同样谈一些和动物有关的绘本，帮助小朋友了解动物，帮助家长啊怎么教小朋友了解动物。说到这儿，高原有一句话要说了啊， 没错， 就是刚才刘莎提到这个，我们主要介绍的是《坏狐狸》这一本书。 嗯， 那么其实这本书我是非常喜欢的，在我拿到样书没有超过一天，我就把它完全读完了，让我捧腹大笑。就是很有意思的是，可能大家一听到绘本都会认为是大大的，然后呢很精美，是给低龄小朋友的。 嗯， 但是呢，这本《坏狐狸》它像我们一般的书籍的大小一样，并不是大开本，它适合放在自己的背包当中。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呢，这本书不仅受到小朋友们的追捧和喜爱，作为儿童绘本是很合适的。 嗯， 那么同时呢，我也推荐给小朋友们的家长朋友。那么这本书呢，这本绘本也是适合成年朋友看的，因为呢里面不仅讲了一些动物的知识、动物的行为，更有意思的是它是非常治愈的，特别的暖萌。我想呢，在很繁重的工作压力之后，能够看到这样一本暖暖的书、萌萌的书，那么每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好起来。 说到我们今天啊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啊名字叫做《坏狐狸》的书，其实说这本书的主角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就今年三四月份上演的那部影片啊《大坏狐狸的故事》的主角啊，就是这一本书当中的啊这个啊瘦弱的暖萌的狐狸狐气的这只狐狸。而且这部电影啊，其实我看到的当然小朋友的这个观众是非常多的，不过其实也有很多的成年人啊也去看了这部影片。高原问你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你的回答是非常准确的，也非常客观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喜欢动物？我觉得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挺喜欢动物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动物呢本身它是具有萌态的，就很多动物是有萌态的。什么是萌态呢？或者叫做幼态，就是它的这个脸圆圆的，然后头大大的，然后呢眼睛圆圆的，就身体比例可能是头更大大的，那么这样的这种形象呢就非常的容易受到大家的喜爱。第一，它是有这种稚态的，幼稚的稚，稚态、幼态、萌态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多的动物是非常非常可爱的，那它的形象很可爱，然后呢它的行为很有趣，也是构成了大家为什么会很喜欢动物的原因。 没错没错啊，咱们来说一说我们在家中饲养的宠物。我一定要说一下，野生动物您不能养，我们家中常见的宠物猫和狗啊，然后这个小猫，哎，这个圆圆的脸，圆圆的大眼睛啊，然后尤其是特别明显的腿短，然后头大，我觉得这么一形象如果搁在人身上大家会觉得哎，这不太好，但是放在动物身上大家就会特别特别喜欢。 没错， 嗯， 而且呢很多动物它本身也很传奇，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然后它的稀有程度也能够引导着大家去探索它们这种有趣的生活世界吧。所以我觉得动物这个题材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应该是不排斥的，很喜欢的。 嗯，而且高原你也是这些绘本包括其他的一些啊作品的翻译，我想呢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创作的想法啊？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要是想创作啊绘本的话，我觉得你的主角一定是动物。 没错，现在我的积累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如果有一天啊，如果有能力有一天能够创作，我想我也会选择一个动物的形象，然后呢让他来讲故事，让他来传递信息。 我虽然没有看到，我期待着你的绘本的出现，但是呢我看到过你很多你翻译过的绘本，其实主角也都是动物。 对， 嗯，一方面呢我觉得真是啊，有的绘本啊大家可能看起来觉得就哎，这给小朋友看的，然后这不就讲个故事吗，只不过是说把这原来的主人公啊从人换成小动物，说这需要什么专业知识，其实很多绘本还是需要专业知识的，还是需要像高原这样的专业人士来把控的。 没错，我觉得它可能有各方面知识的融入，首先它需要这种专业方面的融入，比如说这个狐狸的形象是否正确呀，它的行为表达是不是科学呀，这是一方面。那么还有呢就是美术的这个专业的功底，那么我欣赏这个绘本，哎呀这个画风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它是水彩的画风。 嗯， 然后呢虽然是一个狐狸的形象，但是这个狐狸的眼神啊暴跳如雷啊，然后这种暖萌啊，就是你一看这个狐狸的形象就特别逗，而且呢那个眼球它那个小眼睛特别特别有意思。对，所以我觉得它专业的这个美术专业的功底也需要很多。那还有我觉得是一些文学功底，那么它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内容的绘本，其实那天晚上我有在看这个书，就我会发现很多是讲给成年人的道理。 对， 而且呢我能看到这里面的我自己， 我能看到我的朋友 A， 我能看到我的朋友 B， 就好像这个绘本当中能看到好多好多的人和事，然后呢又和我们的人和事不一样，又会变得可爱，然后呢又会让我们从可爱当中去思考。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六一儿童节推荐给所有的小朋友带引号啊，大朋友变小朋友和小朋友都特别特别合适。 你知道高原我看到这本书的绘本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这个狐狸的那个那一双大眼睛 啊 跟大灯泡一样。 对， 特别逗。 但是我们真实生活当中的狐狸什么样子，跟大家讲一讲 啊。那要说一说真实的狐狸了。其实呢，我们说这个狐狸，它其实这个名字是不够严谨和专业的。 多严谨啊，又狐又狸了。 哈、啊，不是，哎，你这话说对了。就是什么叫又狐又狸呢？其实没有狐狸这种动物，我们只有狐和狸，这实际上是两种动物。比如说果子狸。花面狸，比如说赤狐、藏狐、沙狐，就是我们说狐狸其实是我们老百姓就叫顺嘴了的。在真正的动物学上来讲，狐是狐，狸是狸，没有狐狸这么个动物。 所以这书名犯错了，应该叫坏狐。 没有了没有了，大家可能习惯了。那说到这个坏狐狸，其实我还是挺不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的文化当中呢，我们对狐狸的误解太多了啊。比如说我们会说狡猾的狐狸啊，坏狐狸，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狐仙呐、啊，狐朋狗友啊，就说这个狐狸是不好的一种动物。 对，你记得那个成语吗？狐假虎威。 狐假虎威，狐朋狗友等等等等。那其实呢，我们作为一个动物科普的这样的工作者，我们是经常要为狐狸伸冤的。因为狐狸呢并不能说它好和坏，因为好和坏是我们人类世界赋予它的，我们的评价说它是好还是坏。实际上呢，我个人很喜欢狐。那么为什么我喜欢狐？因为狐真的很聪明 啊、哦，智商高哈， 非常聪明。比如说，它在野外捕捉兔子的时候，它知道兔子有很多的洞，然后它知道这个兔子呢可能会从这个洞口 A 进去，从 B 出来，然后 C, 所以它就滴了一个桶，把 B 和 C 都。倒了水， 它是提前在那儿猫好了以后呢，它不动，然后慢慢的，它就悄悄的从 A 就跑到 B 了，然后正好到时候一叫，或者呢，它嘴扔一个小石子打到 A 去，那兔子正好从 B 出来，它正好就能抓住这个从 B 抓住。 它自己用石子去打那个洞口， 引诱那个兔子。对，还有呢，就是它比如说告草高的时候呢，它。铺得很低，他把那个大尾巴尖竖起来，摇摇摇摇摇摇摇，那小兔子还不一是青草呢，是他很好奇，他看这个飘动的尾巴尖就过来了，一下就扑倒了。 这狐狸肯定熟读三十六计了， 而且这个但我们说狡猾，可能也是因为这原因吧。 声东击西用的真好， 对，但是我们看来他的生存本领是很强大的。我们讲赤狐，就是我们真正讲这个就是坏狐狸的这个动物形象，它是橘黄色的，它是典型的赤狐。赤狐是在全世界分布最成功的一种犬科动物，在全世界分布的地域非常广泛，而且亚种也非常多，有几十个亚种，它适应了不同的地理环境，包括我们北美那会儿有一个动画片《疯狂动物城》里面的那个狐狸就是赤狐。我们在中国，在东方也有很多狐狸的形象，所以其实狐狸在整个的生态系统当中，狐啊，我要强调一下是狐，就是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它会捕鼠。它会捕捉这种小型的啮齿类动物呀等等，所以它整个对于调节生态系统的平衡，去保有这个不同物种的种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一聊啊和动物有关的漫画。我们重点要谈到的呢是《坏狐狸》，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很多朋友都看到过，前一段时间放映的那一部影片啊，它是第45届动画安妮奖三项提名的影片《大坏狐狸》的这样的一部大电影。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坏狐狸》呢，就是这一部电影的原作漫画。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高原，不仅仅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坏狐狸的一些情况，其实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不论是我们现在要说到的日本坏狐狸也好，还是稍后我们要跟大家谈到的啊一系列的和动物有关的这样的绘本，我们都要说一个主题，就是 动物保护的内容。 没错，就是我觉得这些绘本可能传递的都是动物可爱的一面，也希望这些可爱的形象呢能够进入到小朋友和大朋友的脑海当中，让他们对动物产生热爱，从而关注和保护他们。那刚才呢有向大家介绍过狐狸并没有这种动物，而狐是狐，狸是狸，介绍了一些狐在自然界当中的一些状态， 对， 尤其是主人公赤狐。那么在此呢还想补充的是，在我们国家呢不仅是有赤狐的，其实呢还有很特别的一些网红，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了解到那个大方脸，他是藏狐、对，是藏狐。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国家分布的叫做沙狐、就是在沙地的沙、沙狐。那么其实呢这个犬科动物狐还是有很多很多种的，包括之前我们看疯狂动物城，动物城里面有一个那个耳朵很大的那个，我们管它叫大耳狐，其实那个大耳狐是不对的，它的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做郭狐啊，叫做郭狐。 大耳狐和郭狐听起来好像是两种不同的狐狸啊。很明显，大耳狐人家意思就是说耳朵特别大的，耳朵特别大的狐狸。那这郭狐呢？郭狐为什么得名呢？ 郭狐的郭字就是大耳朵的意思，在康熙词典里面，郭就是大耳朵。对，所以其实 这样的一个 对最专业的讲，应该叫郭狐，叫耳廓狐、大耳狐都是不太对的。 哦， 对，而且之前我们对狐狸的误解太多太多，像偷鸡呀、像包括这个书里面画的这个偷鸡呀、对，但其实也并不完全这样，所以可以通过这个绘本呢让我们更多的有机会去了解狐这种大自然当中的精灵。 刚才高原说到了一点啊，说赤狐其实是在全球分布的最成功的一种狐狸，即便是啊分布的这么成功的狐，其实在我们现代的社会当中他们的生存也遭受到了威胁。赤狐在北京能够看到吗？除了动物园里还有你们自然博物馆里？ 是这样的，在动物园里是有它的饲养的，在我们的北京动物园就有，然后在北京动物园，在北京自然博物馆也是有标本的，但是在我们北京郊区很难见到了。原来赤狐，像我们说的赤狐，包括狼，在包括在北京门头沟地区，在北京远郊区县都是有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可能还有零星的，但是大部分的都已经没有了。 哎，我们回到这本书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坏狐狸这本书当中啊，虽然呢这个狐狸呢在书里面并不是特别的威武强大，然后他还经常干点偷鸡摸狗的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呢大家还特别特别喜欢他。高原，我觉得啊作者为什么把这个狐狸设计成主角，其实也是和狐狸的智商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如果你要是设计一特别蠢的动物当主角，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儿啊，还有的时候真得需要点智商啊。 对，他是起到一个搞笑的角色的，其实有好多时候他并不是真的坏，而是他是那种可爱的那种搞笑的角色。其实这个书特别有意思，如果你仔细看里面还会有很多的角色，比如说像母鸡呀、还有像狼，这里面还有狼。 对， 我反而觉得那个狼是挺坏的，就好多坏主意是狼出的。 我反而觉得这母鸡是挺愚蠢的，挺愚昧的。 然后这里面的那个形象有很多，大家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呢这个书我觉得我个人有一种感觉，就是它你要是从头开始连着看，它好像是一个大故事，就中间是 其实是每个都独立章节的， 它其实是连着的，是你能看到它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如果你就是分开来看也挺有意思的。 没错，每一个动物和这个主角啊狐狸都会有一段一段的小的故事分插在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期待看一下这个书，然后这书里面有小猪啊、小老鼠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而且就是有很多那种特别搞笑的元素在里面。 而且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平常我们看绘本，绘本一般都是二三十页，高原你有印象吧？那种大开的，看了没多少页，小朋友就会说：“哎，怎么没有了？”我觉得这本书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页数足够多。 没错，这个书页确实是非常非常厚的，而且呢，这个有100多页吧，将近200页，170、180左右。然后呢，更好玩的是最后这个狐狸的结束，它飞出去了，就是这个故事没有完，是个大大的省略号。最后这个狐狸，这个在投石车上，然后准备让这个母鸡们把它送上天空。然后它最后一张插图是它戴了一个飞行员的帽子，然后飞上了天空。 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啊，高原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是认字的小朋友看这本书当然好，因为上面呢是有一格一格的这样的小的 应该是每一页上都有很多的这种小格的这个图片，同时还有一些文字的备注。但是如果对于不认字的小朋友来说啊，不看到那些文字的备注，同样也能够看得懂。 没错，就是小朋友们不看那个文字，他既然能通过这个画面来表达，那么在此呢，我还想给家长朋友们一个很好的建议。为什么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推荐这本书呢？是因为我是做儿童教育的，我觉得这里面的一些小台词和对话，特别适合家长和小朋友去演绎 啊， 就比如说小朋友可以学狐狸，哦，好奇怪啊，不是吗？然后呢，就比如大朋友就可以，哦，不是，他们睡着了。就是在这种游戏当中，可能就更加增加这种亲子关系，而且他的对话都不长。 哎，科普工作者高原啊，你也是做过儿童教育的，现在一直在做儿童教育啊。其实有一个问题啊，还是请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到了六一儿童节，其实呢，经常都是家长啊买礼物送给小朋友的。那么我觉得呢，甚至有小朋友就会说，哎，这个六一，因为小朋友，我印象当中啊，小朋友要礼物的一般都是三个日子，第一个日子六一 生日， 生日。第二个六一儿童节，还有到年底新年的时候也会有礼物嘛。然后平常考试好坏的咱不说，但通常这几个日子家长朋友会给孩子啊准备礼物。你觉得给孩子准备礼物有没有什么提示？因为我觉得首先真的不应该孩子要什么家长给买什么。我看到不少家长就会说啊，这六一到了啊，这日子这么重要，你想要什么吧我给你买。我觉得这个做法其实我是挺不认可的。 对，是这样的。从儿童教育角度来讲呢，送礼物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学问的。我们就是建议家长送礼物的时候呢，能够选择可循环使用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是说比如玩一次看一次就扔掉的，它可以循环使用的，这个是很好的。还有呢，就是尽量能够体现出这个不一样的个性的，然后呢有一些文化寓意的，比如说一些书籍呀，或者一些工具类的呀，让它能够增加实用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突出个性，就是你一定真的懂你的孩子喜欢什么，然后这个喜欢呢能够作为一种兴趣的培养长时间的持续下去，也叫发展性。所以就是循环性、实用性和发展性，这三个应该是我们儿童教育工作者去提倡的。 我觉得听来听去送书是最好的礼物。 确实确实，其实我是很喜欢读书的，我家里有很多藏书。我记得我给我女儿就是过生日，因为她刚刚过生日的时候，我就会经常送她图书。我从她很小的时候就给她布置了一个，我们家的空间很有限，然后我爱人很聪明，她就尽量把一个小，因为区域有限，空间太小了，就他就把就是接近孩子的地面的这一层的架子都码成书。在他的因为我们家孩子很小，就在他的视角下，他就能看到一排书的样子。他无形是一个环境的教育，是一个环境的搭建。所以我觉得我爱人很聪明，我也很佩服他能够为宝宝从小搭建一个书香浸润的好的教育环境。 哎，所以听了高原刚才的这样的一段话的听众朋友或者读者朋友啊，那么再给孩子在这个六一很快就要来临的时候，给大家提个醒，挑礼物不是说让您必须得买书，但是书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之一，但是一定要是说挑礼物的时候自己走点心，不能说孩子说我要什么就给买什么。 对，而且关于买书，我想再多说两句，因为之前我在图书做图书的推广大使，在图书店就看到家长有时候是乘车的买书的，就认为书好、就认为什么好就扔里面，认为什么好是扔里面，这个我们也是不建议的。就是我们不要一次性买很多书，这样孩子会认为我是想读什么书就有什么书的，而且这个书一定要选择出版社、出版作者，然后出版的这个内容家长是要把关的。因为现在图书市场也是良莠不齐，很多的书、我们建议家长做的是每次只买一本，这一本读完了、再买下一本，而不是买好多落在那儿，那样反而读书的效率是不高的。 很多家长朋友到了书店啊，我其实也看过啊，我理解他为什么一下买那么一大堆。第一，确实啊，是想给孩子啊多看点书，你能理解吧？就是家长希望孩子能读书的那种心情，其实有的时候比孩子自己想读书那个心情还要迫切。第二点还是呢，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忙，然后所以呢就买了一批。 我觉得如果是家长忙，您买了一批书，您别让小朋友看见，然后您到时候 可以分期给他拿。我觉得加一点小技巧，加一点小用心，可能达到的教育效果会是更好的。 哎，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就是跟孩子一起来分享图书啊，其实还有小技巧。那么能够让家长在跟孩子分享书的时候，有到我其实倒不是说这是很功利的，而是说家长跟孩子为什么要分享图书？一个呢，当然是有一个特别好的良好的亲子关系；另外呢，是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些乐趣啊，或者长一些知识。但如果您什么都不注意，最后您的所有的目的都没达到，您说您这何苦来呢？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科普专业人士高原和大家来分享啊和动物有关的书籍。刚才呢是说到的坏狐狸，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和动物有关的书籍绘本带给大家，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一会儿再聊。 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好多和动物有关的绘本啊。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来谈到的呢，就是这本呢《坏狐狸》。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书里有一只特别蠢的兔子，还有呢一头田园猪，还有一条特别懒的狗，还有脾气特别坏的母鸡。另外主角就是这个特瘦弱的狐狸，当然它智商也是非常高。那么就说的是这样的一群动物的故事。在前面时间当中的专业人士啊，高原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也特别谈到了狐狸这样的一种动物啊。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集和动物有关系的绘本啊，当然很重要是因为六一就要到了啊，很多家长朋友说给孩子选择什么书呢，我们在这儿给您提个醒。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谈到了这个动物保护的问题。我记得在刚才的时间当中啊，高原特别谈到了像赤狐这种在全球啊，人家本身生存本领特别高强的动物，居然现在也已经啊，尤其在北京的周围已经很少能够看到了，所以保护动物真的可以说是迫在眉睫。关于这本书当中其他一些角色啊，高原还有没有跟大家来分享的？我觉得兔子除了兔子啊，在这里面是比较蠢的，但是除了这个兔子蠢以外，我觉得那母鸡其实也不精明。 这些动物都是有各自的这种个性特点的，它选取的呢都是以农场为主的一些常见的动物，所以呢，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这种距离是很亲切的。那么这里面就是狐狸、狐、赤狐和狼，它是可能是野生动物，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赤狐和狼的性格特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一千个读者当中就有一千个坏狐狸吧，就让大家去感受，让大家去品味。 在影片啊，就是前一段时间上的影片当中啊，有一段就说的呢是这个小兔还有小猪还有鸭子呢，是见到了一个人类的小宝宝，负责护送小宝宝的这个一只鸟就拜托这三只小动物啊，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农场里的这个小猪兔子和鸭子，将这小宝宝平安的送到他人类母亲的手中。就这样，这三只有些不太搭的啊，这个护送小宝宝的队伍就出发了。我想问一下，实际生活当中啊，就是像人类的小宝宝能委托给动物，我觉得能看动物的狗是可以的，猫都不行，我觉得抓人。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在印度有报道过豹孩儿和狼孩儿，这个大家肯定 是 听说 的。那是野生的环境当中。 对对对，就是刚才您问的是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类的婴儿能不能在野外被动物照顾。 对， 然后呢可能有些报道是能的，像豹孩狼孩就是曾经照顾过， 但我觉得那可能是十万分之一能照顾，剩下十万分之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都被吃掉了。 对，当然还是很危险的，因为毕竟我们讲任何野生动物都是危险的，都是有它的野性的。我们换一个角度，其实我们也是因为不了解他们，真正不明白他们行为信号的意思，所以我们给大家讲的时候，就如果你爱它就不要走近它，就不要去就是养它走近它，如果你爱它你就远远的看它。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啊，在坏狐狸当中，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里面有的是野生动物，而有的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家养动物，还有一些宠物。其实在网上还有在很多的这个媒体上都刊登过不少就家里面的宠物狗帮着照看小宝宝的一些照片。我觉得尤其是一些大型犬，那还是比较温柔的。就如果您真的特别想让小朋友家里小朋友跟动物接触的话，一看啊，坏狐狸里面这么多可爱的小动物，您接触动物一定有选择，只有宠物你能接触，其他的你还是 远远的看一看吧，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对，我觉得包括宠物，我们可能也要就是了解宠物的行为习性，然后呢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跟动物的接触。 啊，宠物啊，安全，刚才这一点啊，基本上宠物都挺安全的，我觉得狗应该还可以安全性。 是，他们可能是作为宠物本身是安全的，但是我们想强调的是，即使是宠物，他们的一些动物行为也是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的。可能有的时候狗狗给你的行为是我烦躁了，我不开心了，而这个时候人类没有这些相关的知识去了解这个宠物的语言，那么就可能发生一些误解，或者说叫误伤。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们注意的，即使是跟你最亲密的宠物，我们也要去多学习动物的知识，了解他们行为的这种表示的意思，这样能够增加宠物和人类更亲密的关系。 哎，刚才呢跟大家分享过了啊，今天的重点书坏狐狸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带给大家很多的和动物有关的绘本。那说到这些绘本啊，有天上飞的，水里游的，然后还有大的有小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的是前面谈到的一个有关的话题，我们说到了六一儿童节来了，很多朋友呢都会，我说的大朋友啊，都会给家小朋友送礼物。那接下来这本书的名字就是一个礼物，应该是一份礼物。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角鱼。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又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高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这本书我也是看完以后很感动，而且从我的专业的儿童的教育角度来讲，我也有一些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首先说一下我看完的感受吧。这本书呢是德国的绘本，我本人是非常喜欢德国的，因为我觉得德国的很多的精神包括表达方式是与众不同的。那么这本书呢主要介绍的是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收到了一份生日礼物。那么这个生日礼物呢正是她想要的一条角鱼。那么这条角鱼呢非常非常有意思，它会说话，会改变颜色，甚至呢还能钻出水面在陆地上奔跑，那么可以陪小朋友玩，最后呢邀请小朋友们回到这个水世界当中，回到鱼缸当中，这样的一个非常科幻的一个故事。 哎，那么这本书呢我看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两点想要和听众朋友和高原一起来分享。第一呢，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这角鱼这本绘本啊，里面的鱼和人类说话交流，那应该是这种虚幻的啊。但是角鱼有没有原型，这是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我把这本书都看完了，我翻到了最后一页的时候，猛然发现这本书原来是一本哲学书。 对的，这个我也有感受。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角鱼有没有原型呢？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呢，很多的鱼类它们是有角的，这个角当然是有引号的了。比如说给大家介绍一种可爱的小鱼，它的名字叫做弹涂鱼。 在沙滩上能蹦的那个， 对，也叫跳跳鱼。像在我们国家广西的红树林啊，包括沿海都能看到。那它们就很有意思，它们的胸鳍能够完全支撑起自己的身体，然后蹦蹦蹦，张着大嘴，然后立着鱼鳍。 最重要的是它在泥里蹦，不是在水里，大家想象的没有， 在那种 鱼上岸了。 对，而且它会涂好多的这个小洞洞，就会打很多小洞洞在里面生活，就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小鱼，我也很喜欢它。所以我看到这个角鱼的题目，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滩涂鱼。对，然后关于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我也是有思考的，就是看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这点我特别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其实大家总会觉得绘本是给小朋友的，其实也不尽然，就是亲子他更希望的是就是绘本本身更希望的是一种亲子阅读环境，就是是大朋友陪着小朋友去读，那小朋友有小朋友的理解，那么大朋友有大朋友的理解。就包括我之前有给观众朋友们分享过关于绘本是如何阅读的，我之前专门讲过一堂就是关于绘本怎么去阅读的课程。所以当时我就想，就是可能家长在看绘本的时候和孩子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些哲学的领悟。那么关于这个绘本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也是关于儿童教育的一点是什么，是认真对待儿童，就真正去对待儿童的每一个想法。这本绘本呢是让幻想来说话的图画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小朋友说的是天马行空的，不着边际的，我们可能家长很多厌烦的时候，或者着急的时候，或者忙的时候，就不再听小朋友说下去了。但这个绘本不一样，是一本认真对待孩子，让幻想来说话的图画书。我相信这个故事的雏形肯定是小朋友的 的一段幻想、 嗯、 而这本书能够这么细腻的把小朋友的幻想记录下来，绘制成绘本，这个过程对于孩子是非常尊重的。 如果大家看过这本书的话啊，那么这本书呢，我个人认为呢，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小朋友带着角鱼啊，到这个地上，他们离开了水，到这个没有水的地方，他们去娱乐。那么第二部分呢，是这个小朋友呢和角鱼一起到他的鱼缸里，到水里啊去畅游。那么在前面的一部分，我刚才说到的小朋友带着角鱼在这个地上去土地上去玩耍，我觉得是很符合我们大家常规的这样的一个理想一个状态的。但等到呢角鱼带小朋友进到鱼缸里，大家想这鱼缸得有多大才能装进小朋友啊？但其实在那里面他们有非常大的空间，他们可以一起玩。到最后我为什么说我看完了这本书的最后一行字以后，你知道高原映入到这个我脑海当中的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吗？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 就最后这个小朋友他好像是缩小了，他跟他喜欢的角鱼一起回到了这个鱼缸当中。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什么是幻想，什么是好奇心、 嗯、 什么是探索，或许一个小小的绘本就能诠释关于好奇心幻想和探索的对于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可能探索好奇心幻想在我们看来都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在孩子世界里面充满着幻想，充满着好奇心，那么幻想可能就是好奇心，好奇心就等于探索，那么探索之后可能就是创新。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长朋友们能够引领孩子去读这样的一个绘本，对他的创造力，对他的创新能力，对他的幻想和好奇心的保护，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这本角鱼说了他这么多的这些情况之后啊，还要告诉大家啊，这本书呢是国际安徒生插画奖的得主，德国的国宝级的插画家苏珊娜·贝尔纳的作品。那么这本书它有一行这样的介绍：一本认真对待孩子，让幻想来说话的图画书。我想呢，这样的一段话说过之后，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知道这样的一本书的对于孩子的意义了。高原，对于孩子的意义啊，不仅仅是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就是孩子可以娱乐，可以呢增长知识，可以幻想，我觉得最重要的还离不开爱。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是同样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两本和妈妈带给小宝宝的这样的爱相关的动物的书籍。一本书的名字叫做索尼亚的小鸡，而另外一本书的名字呢叫做白兔夫人。两本什么样的书呢？还是老规矩啊，高原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两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 好的，首先呢这本叫做索尼亚的小鸡，那么这本书呢我觉得是非常田园这个风光的，就它的整个的这个画风是非常有田园牧场的感觉的。而且呢在这本书当中呢也以这种独特的视角介绍了多元文化这种家庭的一种背景的写照。那么索尼亚呢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小鸡的，那么他呢在这个家长的保护下呢去照顾这些小鸡。那么不仅书中有索尼亚这个小主人公，那么还有狐狸爸爸，那么狐狸爸爸也爱着他的小狐狸。所以呢整个这个绘本体现的是万物有灵而且很美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与动物与植物和谐有序的生长，所以这是内容当中所给我们呈现的。 那么刚才说到的是索尼亚的小鸡，那白兔夫人呢？白兔夫人爱着她的每一个孩子。 对，白兔夫人这个书就更有意思了。那么这个白兔夫人的宝宝呢，每个人都很有个性，然后呢有的喜欢当科学家，有的喜欢做厨师那么这个小白兔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他的妈妈都非常非常的爱护他们，然后也去保护着他们。那么这本书呢其实讲述的是全职家庭主妇的日常，就是我从这本书里面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选题，全职这种家庭的这种主妇。而且呢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爱丽丝梦游记的，大家一定会要关注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爱丽丝梦游记奇幻境的一个番外篇，这个等于这个白兔是爱丽丝梦游记当中的，对，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 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和动物相关的绘本。其实这样的一些绘本呢，在小朋友阅读的同时，我想也给成年人啊带来无数的启迪。高原，你是做儿童教育工作的啊，我想和你分享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如果是学数学也好，学语文也好，或者学化学，其实只要孩子认真的学习，我想一般的情况下啊，孩子们基本上都能够达到一定的这样的水平的。但我想有一门功课，可能如果孩子不在家长的呵护下，是可能永远都学不会的，这就是爱。 没错，我觉得可能和具体的知识相比，爱是无形的，爱是抽象的，爱是有温度的，爱是需要体会的。就如果你不用心去体会去经营，可能你会觉得它淡淡的，但是你一旦投入了爱的教育，那么它的这种感受是非常非常无限放大的。那么在当我学习教育学的时候，我就有接触过一本书叫爱的教育，是非常有名的一本关于教育的书。那么这本书就讲述了爱的力量，其实教育的本质就是去传递爱啊，把不同的爱传递，不同的方式传递出去，就构成了教育的元素。所以教育无论是师者还是学者啊，都应该去把握这个爱的能量在整个过程之中的这种重要的地位。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不论是白兔夫人也好，还是索尼亚的小鸡也好，我相信啊，高原应该是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所有的绘本当中啊，是两本最有爱的书籍了。一本呢是朋友，我觉得其实索尼亚她有点像小鸡的妈妈，她就是小鸡的妈妈。 对，而且我看这个索尼亚的小鸡还有一种感受，她提到了父爱，其实是爸爸在一直帮助索尼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能不能换一个角色，不是妈妈给宝宝读绘本，而是爸爸。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是别人家的爸爸，就是 别人家高原就是典型的别人家的爸爸。 就是因为我是做儿童教育工作的嘛，所以可能就第一是自己喜欢孩子，第二可能是搞这个专业的，术业有专攻，就更喜欢做儿童工作。在这个通过电波吧，我也希望能够去邀请和启发更多的爸爸们，兄弟们，爸爸们也能够转换一下角色，不需要太多的陪伴，但一定要是有高质量的陪伴。 不仅仅是索尼亚的小鸡，爸爸能够讲。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白兔夫人》这本书，爸爸讲起来啊，以爸爸的这样的视角告诉小朋友，妈妈这一天到晚都干了啥，可能更加 适当。对对，别有一番这个滋味。因为这个书它其实是《白兔夫人》，就是它是以它的那个日记的形式呈现的。如果爸爸能以一种偷偷打开别人日记的感受去分享，我觉得小朋友也会喜出望外。 刚才呢跟大家谈到的这样的两本书呢，这样的两本有爱的书之后呢，今天我们还有一本书带给大家。这本书是高原非常非常熟悉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呢是大象夏姆。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高原为什么特别特别熟悉这本书呢？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哎呀，说到这本书，我还是真的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我见过这个书里面的主人公 大象夏姆。 对，我曾经去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二楼，我记得是二楼的时候，我看到过这个大象夏姆的标本，而这个绘本的最后一页画的就是大象夏姆在最后他死了，他做成了标本，陈列在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当中的这个场景。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绘本，我一下子就好像穿越回了当时我在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那个瞬间。然后再看这个主人公，他是大象夏姆，这个大象呢不是非洲象，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亚洲象。在泰国，在我们国家的云南都是有分布的，就是是我们本土的一种动物朋友。那么这本书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讲述了亚洲象神话般传奇的一生，他经历了很多很多。 亚洲象现在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如果大家看到过这个亚洲象和非洲象，你会发现 当然大象是我们心目当中啊非常非常大的动物，但如果亚洲象和非洲象比较起来啊，亚洲象明显比非洲象小了一大截儿。 是的，就亚洲象不仅是比非洲象小，它的一些比如说耳朵的形状啊，脚趾的数量啊，鼻尖的凸起的都是跟非洲象不一样的。那么其实说到大象，每个人都很喜欢，大象象征着吉祥，大象象征着这种幸福。那么其实大象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是有重要的这样的地位的，包括我们的河南简称为玉，玉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头象，说明其实在古时候在河南地方都是有大象的，有亚洲象的，但是随着人类的发展，历史的进程，把大象慢慢慢慢的赶到了南边，赶到了西双版纳，而现在我们在西双版纳见到野象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我有好朋友是专门研究亚洲象的，研究中国的亚洲象的，现在我们的亚洲象的栖息地是呈这种孤岛状的分布的，很多的这种联系都已经被公路被村庄割断了，它是一种片段化的一种分布，而且最近的人象冲突非常剧烈，由于人类的发展占领了大象的栖息地，那么很多的食物不够了，那么大象闯入村庄去吃粮食，毁坏稻田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也是这本书反映的，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引发了孩子思索人与动物如何和谐共处这样的一个深刻话题。 哎，高原，最近我们国家提出了国家森林公园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在南方，在西双版纳附近，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应该也有国家森林公园。 是的，那边也是有一个不仅是有森林公园，还有保护区。其实是 如果是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公园，因为国家森林公园的范围大，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把整个大象的这样的一个繁衍栖息地啊，能够连成片，能够不让他们再和其实人象冲突，最重要是因为人闯入了原本属于象的这样的一个栖息地。 没错没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吧，希望未来通过国家公园，通过保护区的共同发力，能够挽救濒危的亚洲象。其实这本书虽然是绘本，但是小朋友们能够经历很多的情感变化，那么他曾经去过马戏团，曾经去过战场，曾经服务过国王，大家去感受一只亚洲象传奇的一生，它的一生也反映了人类对于动物的一种变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也给很多的这种哲学方面的思考，就是我们和人和动物的关系。 在这儿我先说一句话，然后剩下的时间要交给高原。高原，我不看马戏。 您做的太对了， 在大象项目当中啊，前面呢高原说到的都是大象项目，我们说到的大象项目是说到的非洲象，它们亚洲象它们的一个正常的生存的环境，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呢，大象项目它可能更多的参与了人的这样的一些，应该是人的工作也好，或者是人的生活。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大象项目的它的经历。 是这样的，那么我想用这个书中的话来向大家做个介绍，项目曾被人驱使着运载木材，曾在印度的盛大节日庆典上游行，曾在欧洲的马戏团演出，夏姆当过电影里的英雄，当过动物园的明星，最终成为博物馆里的动物标本。夏姆他是如此的有名，他非同寻常的一生是一段值得我们永远传颂的关于人与大象的传奇故事。 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我们大家喜爱这些野生动物，我们最好离它远一点，既不要跟它亲密接触，更不应该像大母夏母一样有这样的，它应该叫象声。 没错，而且大家可能去旅游经常会有骑大象看大象表演的这样的项目，刚开始可能大家没有了解，就觉得很有意思，或者觉得大象很聪明，驯养它很简单，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之前我们有过调查和了解，那么大象之所以能够做那些动作，它是违反自然规律和行为的，象夫是要手持象钩去割大象的耳朵的这个柔软的地方去刺激它的，而且小象为了能够从事表演是要把前后腿都用铁链子绑住，生生拉直的，要被迫它从小远离妈妈，接受棍棒铁钩，让它屈服于人类。所以当大象真的忍受不了的时候，爆发的是非常惨烈的这种大象的攻击事件，我们应该承受这样的攻击，因为我们最初就错了。 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啊，读书俱乐部呢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内容，我们就谈到了这个礼物的事情，也谈到了有一些事情 该做，有些事情不该做。那送礼物给小朋友买书是应该的，买书一定要注意一些技巧，送书也要注意技巧。那么如果您要想去看这个马戏团的表演的话，在这里跟您说，最好咱们就别去了。那句话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如果你不去看马戏团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大象跟夏姆一样有那么悲惨的遭遇了。 对，您欢声笑语的背后是动物无尽的苦难和苦痛。 哎呀，咱们原本特别高兴的事想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挺有趣的和动物有关的绘本，但是最后谈到动物保护啊，真是让人觉得比较担心的一个话题。那不管是担心也好，还是我们希望啊他们的未来更美好。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所以高原时间有限，要说出你的结束语了。 好的，那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伤感的话题，也是因为这个绘本画得太好了，这个绘本的内容呈现得太精彩了。那么最后结束语呢，首先啊要提前祝全天下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那么高原哥哥高原叔叔在博物馆里面等大家，有机会呢在博物馆当中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讲解，也会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图书。 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动物感兴趣，高原，这些所有动物自然博物馆里都有，对不对？ 都有标本，欢迎大家去看。刚才是首先祝了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其次呢我也要祝小朋友们的家长朋友们节日快乐，因为这也是家长朋友们的节日。因为我也是这个当爸爸的人，我们每次看到孩子开心笑的时候也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所以祝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节日快乐。 大朋友们有心愿啊，就现在自然博物馆有没有活动，因为六一要放假一天的，能不能去你那儿跟你一起欢度六一儿童节呢？ 我们六一儿童节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我们博物馆的三楼探索角有非常好玩的实验活动，在日常的展厅里面有讲解，而且在这个周六的就是在我们六一的晚上还有一场博士有话说，是给大朋友准备的，因为我们的植物展陈马上就要公开了。我们的植物展览筹备了一年的时间，展出了上千号的植物标本，从植物的演化到被子植物的繁荣，再到植物与人类的关系，非常值得期待。我有机会去探班幕后，非常饱眼福。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带孩子来看一看我们的新植物展览，去听一听植物展览背后的故事。 感谢高原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带来了这么详细的讲解，不仅跟大家分享了精彩的绘本，同时呢也讲了那些动物的故事。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映透心事，日升夜照，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深在旋转木马，那样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